刘志勇、王大毛、马介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7.3 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不说上班的事儿，我们先和大家说说玩的事儿。最近有一部电影很火，叫《头号玩家》，不知道各位朋友看了没有啊？这是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科幻电影，而且导演是大名鼎鼎的斯皮尔伯格啊。看完这个电影啊，有人说非常的解压，还有人说啊非常的怀旧。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向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啊。别着急，我们还不是一个娱乐节目，慢慢听我道来啊。这个电影自上映之后呢，就在各大的评分网站获得了非常高的好评，豆瓣是 9.2 分啊。为什么受到这么强烈的热捧呢？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里面有很多80、90年代的电影梗啊，音乐梗，还有游戏梗、漫画梗，很多很多。所以说呢，每个人去看这个电影呢，都会啊感动或者是激动，得到很多的满足。但是说回来啊，我们今天还不是聊电影，我们要聊的是电影里的一个角色，他的名字叫哈利迪。电影呢讲的就是一个网络游戏的事儿啊，大家呢为了在这个网络游戏当中啊找三把钥匙，于是呢你争我夺。那这个网络游戏的开创者或者是说呢开发者，就是叫做哈利迪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呢为什么要开发这样一个游戏呢？他在最后有一段台词打动了很多人，他说，在现实中我总是觉得不自在，我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交流，我一生都在害怕现实，直到我得知自己快要死的那一天，那时候我才意识到，即使现实再令我恐惧，再让我痛苦，也只有在那里我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因为现实是真实的。在这个电影当中啊，这个哈利迪为了逃避现实，他开发了一款游戏，而且是风靡全世界，非常非常的火。火到什么程度呢？在电影里面，每个人都可以啊，茶不思啊，饭不香，也不用去工作，天天就玩这个游戏啊，玩这个所谓的虚拟现实的一个游戏。而作为游戏的开发者，他自己最后的这个独白却是，现实才是真实的。在这个电影当中呢，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也是他藏在心里的一个秘密。他仅有的一次约会，他喜欢一个女孩，那女孩穿得非常的漂亮，闭上眼等他来亲吻她，可是他却犹豫了，没有踏出那一步。后来这个女孩闭上了眼睛，而那个没有完成的吻也成了他永远的遗憾。从电影当中的最后的描述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呢有所谓的叫社交恐惧。他打造这样的一个电影里面的虚拟世界绿洲，也是为自己的心灵找一个避难所。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聊一聊社交恐惧这个话题。不知道各位朋友您是几级啊，或者是说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心理专家白成刚白老师，您好。 啊，祥龙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刚才我是啰啰嗦嗦把这个电影的主要情节跟大家叙述了一遍哈，还有很多没有介绍的，大家可以到电影院自己去看。白老师，您看完这部电影了吗？ 啊，是看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的确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部所谓的游戏的一个电影哈。 其实他这个电影呢，是通过找寻所谓的三把钥匙啊，在探究这个哈利迪，也就是游戏开发者内心的世界，能够发现呢，他应该是有不走寻常路的这一面，也有刚才所谈到的这个社交恐惧的啊这一面啊。 嗯，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游戏的开发者内心世界非常的丰富？ 嗯， 或者说他在虚拟世界里面非常自如的和他人交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却不敢和别人进行深入的对话也好，交往也好，甚至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他都不敢迈出最关键的一步。你怎么来看这种矛盾？ OK， 其实你知道植物是有向光性的哈，那哪里有阳光它就往哪里长，人也是一样啊，就咱们中国人说趋吉避凶哈，所以我们人从小到大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做的拿手的事儿，我们就很喜欢做，不拿手的事儿我们就会避开，包括这样的人通常智商都比较高嘛哈。他拿手的就是他在这个包括对游戏的设计啦，包括怎么样的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包括这些城市的安排啦等等等等哈。这是他拿手的，所以他比较弱的一面就是他的人际交往。对，所以这个他就越往这个他拿手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他的人际交往可能就越弱，因为他也不想去练习了。正好现在的这个游戏这么的丰富，游戏这么垂手可得，我们随手都可以打开我们手机电脑都可以玩到游戏，所以很多人也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有些人是逃避的，这个我是必须要说的，因为他在现实社会当中极复杂的人际关系，他可能他的一个老婆他都搞不定了， 处理不过来， 哎，他的上司他都搞不定了，所以他就干脆不要搞，我就在游戏里面我爱怎么搞怎么搞，反正那个命死了还可以有一条，这个我可以再重来，所以他会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去玩哈，去放松哈，但是你说他回到现实就会陷入一种比较对社交的恐惧哈，我觉得这个应该稍微要正确的证明一下哈，就是有些人会有恐惧，但是有些人会有社交问题，但是有没有到达一个程度叫社交恐惧呢哈，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做一些评估。评估，等一下我可能会说一说怎么样去评估是否你有这个社交恐惧的问题哈。对，所以我个人倒是觉得网络上面跟现实上面的确有差距。他就讲到他说我在现实当中我还是要吃饭的，所以吃饭的问题他就要走出去，只是说这个问题比较麻烦，在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这个APP 可以让我们把饭叫到我面前。对呀，所以这个现象在中国就更多了，也就是说大家就活在这样的一个隐蔽的这种世界里面。 有个问题我想跟您探讨一下，就是在虚拟世界里面看这个电影游戏当中的人物也是要交流的是吧，也要组队， 是 要去打怪等等， 是 那么同样也要运用到这个文字， 对 啊，语言， 对 啊，或者是语言背后我们也是带着情绪的啊， 对， 那为什么在真实的环境当中这些就不能够表达了呢？ 你看哈，你可以选择武器嘛，但是在真实社会当中你也不能一拳把你老板打爆吧啊，就你可以选择武器，你可以选择不断的积分，不断的这个把你的这个设备升级，所以你在虚拟世界里面你可以靠你自己的能力把你自己增强得很强大。那当你很强大的时候，你可能会引来一些爱慕者也好，或者是喜欢你的人也好，他跟真实社会上面的交流其实是有一点差距的。 明白了，就是交流规则不太一样，或者是说你身上赋予的东西不太一样。 是啊， 场景不一样。 场景也不太一样，但是终究你看，特别是这个电影为什么我觉得不错，是原因是他还是鼓励我们回到我们的真实世界里面，因为你是生活在真实世界里面的，所以他最终还是希望我们既然能够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去应对也好，交流也好，组队也好，那 你事实上他也鼓励你在你的真实的社会里面世界里面你也可以尝试的去这样做。 嗯，这个电影最后的结局还是一个大团圆结局啊。 啊啊，是是是， 就是他们这个主角吧叫韦德啊，这么一个年轻的小朋友啊，他最终呢获得的这个游戏的经营权，而且呢他决定每个星期啊周二周四服务器暂停维护。 这个是他可以愿意让他的流量以及他的这个所谓的收入可以不用那么少两天、嗯、但是一般的游戏经营者不会这样的吧。 不会，对 对、啊、 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跟这个游戏可能也会引发很多人的反感。 是 特别是相关这个保护机构啊， 对呀、 啊、会认为这个游戏那会加剧啊目前现实社会当中所存在的这种问题。 是 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也不能太沉浸于电影， 对， 又进入到一个虚拟的环境里了。 是是， 在社交恐惧的这些人看来，他们还有社交需求吗？在电影里面这个游戏的开发者他是有的、嗯、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吗？ 大家都听过马斯洛的这个需求层次的这个理论嘛，哈， 嗯， 其中有一块就是叫做社交的需求， 嗯， 翻过来翻成我们一般理解的就是爱与被爱的需求， 嗯， 那爱就是你付出，被爱就是你接受哈。这爱与被爱的需求，这个是属于比较高的层次的需求，但是你有没有这个需求？每个人都有啊，每一个人都有，因为如果你没有感受到你身边的人的这种爱与被爱的互动的关系的话，其实你这个人会没有价值感， 嗯。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也就是说为什么小时候我们在跟一些家长说，哎，你在养孩子的时候啊，最重要一些就是要让他有安全感。那安全感怎么来呢？安全感就是你爱与被爱这个东西要足够。 嗯， 那这样的孩子有了安全感之后，他未来的社交，未来的这种与人交流比较不会有障碍。 嗯， 所以即便他有社交恐惧，他还是会有所谓的这种社交的需求。这个需求是人的、嗯本能的需求。 哦，您意思是从孩子时代就深深的烙在了他的心里，是一个印记，就是爱与被爱的这种需求。 对，包括你的拥抱，包括你的这种跟他的这种互动，不是简单粗暴、嗯、听话不听就打，不是这么简单粗暴的方式，会增加这个孩子未来他的这种社交能力。 嗯， 那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需求。 嗯， 因为你生下来为一个人，你眼睛一睁开你就会接触到人，看到人，你的眼睛就是所谓，我不知道你看过孩子没有啊，他的眼睛就666，他会好奇，这就是人的，他基本上面的需要与你互动，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嗯、 但是你看哈、啊、刚才你也谈到了， 嗯， 在中国外卖很发达，网络也很发达啊，游戏也很多哈、啊、 对， 所以对于很多比如说在异乡工作的年轻人，或者是不和父母一起生活的人，他们接触最多的就是自己的同事，甚至是自己座位旁边的那几个， 嗯， 再远了就不认识了， 是 也不熟了。 是 用他们的话来说，我一个人过得也挺好啊， 嗯 啊，但这种好呢，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种分析啊， 嗯， 一种呢就是他可能尝试过跟外界的接触，比如说相个亲啥的哈，但是好像不是自己理想的，慢慢就退回来。退回来呢发现，诶，刚才所说的这些环境也能够满足他的生活。 嗯。 啊，这个一个人过得很好。 对。 是不是也就慢慢的没有社交需求了呢？社交需求可以被抑制住或者是消灭吗？ 是。我刚刚就说了，如果你的这个所谓的你尝试了啊，你刚刚举例相亲哈、啊、那当然相亲这个是比较难一点的任务啊，我们就是交朋友好了啊。 嗯、 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顺利，然后呢你又懒得沟通，懒得交流，那你就缩回自己一个人的这个世界，然后呢下次再尝试，然后又失败又懒，那你就会陷入到这个循环里面，你就把你这个社交的需求给压抑住了，也就是压下来了。但是这样的人是蛮有意思的，其实他对爱，对爱的渴望，其实这是人的天性。 嗯， 哦，就像孩子说，爸爸妈妈他需要父母的爱，这个对爱的这种需求啊、哦，爱与被爱的需求是人的一种天性哈。但是这样的人其实他是蛮矛盾的，其实他是有需求的，只是他满足不了。然后呢，加上又猜疑，包括我们这边会提到他的人格上面，如果又不健全的话，他又猜疑这种关系，然后又往回退缩，但他对他这个爱的需求又有，所以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把自己的一些支持系统给耗尽了，包括自己的一些能力，包括对亲友的一种连结，包括对朋友一种关怀，他这个支持系统慢慢就没了。 嗯， 所以当然他的这种 社交严重一点就社交恐惧会有，然后恐惧害怕交朋友，那轻微一点就是反正我们一般称的宅男宅女啊，反正我就宅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生活能自理，如果你也不造成别人的麻烦，如果你也没有心理上面的障碍跟害怕，我个人觉得也行啊，也没什么不行的。 嗯，你没有伤害社会。 对，伤害社会跟人类的事情啊，我觉得 自己也可以过得去， 也可以过得去，可是你得想一想你的下一代。不过现在的孩子或者我们现在年轻人呢，想下一代的机会也比较小了，因为觉得想自己都想不完了，还要思考下一代。你要思考你的下一代的原因是，当你是这样的一种性格，或者你塑造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单身的这种环境的话，那你的下一代你可以想象也是自然而然就在这样的一个比较趋避的环境当中去生长嘛。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但我想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种社交的需求是与生俱来的话，即使有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一个人过得还挺好，会不会在某个场景激发了他内心的那个孤独感啊，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家的时候。 是啊是啊，我说他们会矛盾嘛。 对。 他们并不是天生就不想，你关注，你看一下孩子，我觉得孩子跟大自然是最容易观察到人的状况。你孩子你一放出来以后，我就啪就跑去跟别的孩子玩。好玩，当然有些孩子比较内向，但是他们内心你会发现他还是渴望，他的眼神还是希望去加入到那个群体，跟孩子们一起玩。所以人是他是愿意去跟人互动的，但是他渴望关注又害怕被关注，因为他付出一些跟人互动的代价啊，所以就很别扭，你知道吧？那如果就容易受挫，那慢慢他就回避，他就变得好，你就像你说的孤独啊、孤僻啊，夜里想起来当然会难过呀。 那如果请您给他们开个药方的话呢？该怎么办？其实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和性格也不太一样啊。但我们就是把他们简单的归到在异乡的上班族，对吧？平时工作很忙碌， 对， 社交圈子也越来越小， 对。 刚才所说的外卖呀、什么视频啊、网络游戏啊，已经能够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娱乐需求了， 是 啊、但是内心偶尔还会觉得少了点什么， 是 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他们？ 我觉得其实说来容易，但是做不容易啊。其实就是三个字：走出去。而且这个走出去，如果你已经发现你有这种恐惧或障碍的话，你特别这个事情你是要去操作的。 走出去，结果发现下雨忘了带伞。 对。 再走出去发现雾霾忘了戴口罩。 哎。 再走出去发现哇已经天黑了。 对。哎不错，你已经做到第一步，有走出去的概念，有想象力了。也就是说你开始在思考我要走出去这件事，当然是第一步。当然你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所以也不用天天走出去。你如果你真的是很严重的，那我们就一个礼拜走出去一次行吗？我这一次我就当成是一个也许是一个小小的挑战吧，因为这个挑战会给你后面带来比较多的这个所谓的好处。我是年纪渐长啊，我就会发现我看到那些在工作上面认真打拼的人， OK， 我佩服他们，因为这是我年轻也是这样。但是你知道到了一定年纪越来越长，你是可以靠你的关系来谋生跟赚钱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关系的建立都没有能力的话，你以后会很辛苦，就辛苦这么一辈子的。 嗯， 对。 您说的这个确实，有的人他走出去他是为了工作，他不是为了社交。 是。 或者是说他走出去他是为了赚钱，他是有这么一个驱动力。 每一个人他做一件事情他都需要有一个动机嘛。 对。 没有动机的话他不会有动力哈。我刚刚说的说你可以思考一下，为了你后半生的这种过得会比较舒服一点的话，可以靠一些关系的网络来所谓的生存或赚钱等等，所以这会是他现在走出去的一个动力。但是如果说你走出去是为了工作，那个跟我刚刚说的那个建议不一样。有些人他是会有这种问题的，就是他就把它当成一份工作，我必须要跟你接触，我必须要跟他聊跟他谈，那这个是你工作上的。我所谓的这种走出去是指就是比如说在假日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就当了，你休息也好，你瘫在家也好，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点子， 你是要出来的，就是那个那条线，你懂，是你拉出来走出去，你可能到楼下跟那个小摊贩，你现在网络上都可以买，但是你可以可能跟那个小摊贩聊个一两句也可以。我觉得这种主动的这种概念还是要有一点。那这主动概念的背后的动机就是我说的，会增加你很多的资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热播的这个《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啊？ 嗯， 这个夺冠的是一个外卖小哥，81年出生的，他在杭州现在是送外卖，他。从小就特别喜欢中国的诗词， 嗯 啊，然后呢背了1700多首诗词。他为什么去杭州呢？是因为描写杭州的诗词太多了， 嗯， 而且很美， 是， 所以他打算到杭州去看一看，于是也在那儿找到了一份工作。我看媒体相关的报道啊，他在这个不忙的时候会穿着汉服在杭州当地找一些有共同兴趣的朋友，一起去一些这个文化古迹。你看外卖小哥 是 平时也很忙， 对， 收入也不是特别的高， 嗯 啊，但是他却有这样一份这个兴趣，而且呢通过这个兴趣还和更多的人有了更深层次的交流。 这个兴趣的培养也是很关键的，如果你没有兴趣，你就会宅，会也许会懒，也许生活不规律，因为你就躺在那个地方哈，那你更没有机会去突破跟进步。所以你如果从你的兴趣来下手，那当然是最好的啦。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会去连接一些所谓的，我们不要说是个人的兴趣，就像他去连接了跟他相同嗜好的人。不过这也跟他的性格有关，他愿意啊。 嗯，但有人说了，我的兴趣就是打网络游戏 啊。那是，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到病的状态哈，你也觉得 OK 的话，我倒觉得没有关系的。我其实我有好多个，为什么我会这么样的宽心哈？是因为我有好多的客户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谓的父母眼中的这个叫做网瘾的孩子。 嗯， 但是后来在我跟他们相处的过程以及辅导的引导他们的咨询的过程当中啊，我都逐步的让他们从对网络游戏对某一些东西痴迷的这个状态去发展成为甚至他们的职业跟他们的工作， 就是跟这个游戏有关的。 对， 嗯， 对， 变成了工作。 对，我昨天看了这个电影之后，我还立马，我12点多我就发了一个给我之前的一个那个17、8岁，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是17岁左右，他就是父母眼中不回家沉迷网吧的人。 嗯， 我就说，哎，你去看了这片没有？我说不错，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所谓的那个 韦德， 真的是玩家，游戏玩家。我说你真的很棒，我就鼓励他，因为他现在就是向这个德州扑克去发展。 嗯， 德州扑克在美国是一个世界级的这个比赛啊。 嗯， 就看你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引导，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的。 嗯，另外呢，我们再来谈工作的层面啊，就是刚才您谈到的都是他为了解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社交的需求，需要努力的走出去。 嗯， 那还有些人呢？他是为了工作的需求， 嗯， 需要走出去，可是自己还是觉得我不好和陌生人说话，不知道该怎么张口， 嗯， 这一块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没？就是说我就是一个推销员， 嗯， 啊，我就要老去拜访客户， 嗯，嗯， 可是我跟陌生人在一起，我这社交有障碍， 嗯， 啊，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一说就紧张， 嗯，好。这是你的工作，你会做推销员。其实我们就是有时候是心理作用。你既然那么会推销，你的工作就是所谓的这个推销员嘛，你有本能的一种基本能力吧。但是呢，我们呢，其实就是一样，我们越不训练，我们就会越退缩。所以其实，那你为什么会做推销员？ 嗯，没有， 那是因为有训练呢，啊？ 没有，因为这个活儿招的人多。 对， 我也找不着工作了，我就干这个了。 你就干这个了嘛。 嗯， 好，那可以的话哈，你可以换一个工作内容哈。但是如果你想要挑战自己的话，我非常觉得赞同你，没问题。好，那如果是工作上面你遇到这个问题的话，你就照表抄课。所谓照表抄课，就是第一句话要怎么说，第二句话要怎么说，第三句话怎么可能是很矮版的练习。对，它有一些基本的操作的守则跟方式，你练着练着以后。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刚才说的，你练了一次可能有挫折，练了两次可能有挫折，可能表现得不好，但是我们是看到我们做到的部分。 嗯， 如果你看到的是，诶，我这次要做了五样，但我做了一样，诶，我觉得不错，还是你去看我这四样都没有做到。当你看四样都没有做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退缩，这是人之常情啊。所以我说，基本上我的建议就是你更要广泛的去练习，我们所谓的这叫做就是让你暴露式的疗法，我越恐惧我就越去接触。 嗯， 对，比如说我们去有面对那种很害怕狗的那种客户，诶， 我们大家是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会把它带到狗场去 啊， 让它去大量的看到狗 啊。 后来发现，哎，其实也没这么恐惧，哎，它就克服了， 就解决了。 对，就很有意思的。对，所以我说，如果你真的是刻意选择了，我说的嘛，要不然你就转业嘛，你不要选择这个职业。那么你如果刻意选择，表示你做的心理准备是我要挑战嘛，那你就挑战到底喽。 可能时间是一个比较好的疗药。 对， 就是你在这个领域里面，你越不行。但是呢，你最终一直坚持下去，没有放弃的话，你的进步会是一点一滴的。 一般其实我们就是在人在中，你说生下来就有社交恐惧的人太少了，真的。当然有那种内向性格的，然后慢慢转变成恐惧趋避，这种都有哈。但是我说生下来我就定义他是社交恐惧的人，真的太少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朝往右一点。越来越接触人，遇到恐惧我越来越接触人，遇到恐惧我越来越突破，还是往左一点，我遇到了问题我就退缩，遇到了问题退缩，最后真的形成了个社交恐惧。 对，我前段时间采访了一个这个理财顾问啊，他就跟我讲，他入行有十来年了，刚刚入行的时候呢，也是他说你想象不到，我都是紧张的不会说话，而且说完之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是。 此外呢，说完了之后客户还说你不能这么跟我说。 是。 啊，你应该怎么怎么跟我说。 是。 啊， 你知道客户为什么跟他这么说吗？因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所以这个态度永远是大过你的能力。 对。 也就当你态度诚恳的时候，即便你胡说八道乱七八糟，但是客户看到你的紧张，重视这个工作，重视跟他的交流，所以他愿意告诉你，连这么难听的话他都告诉你，你不应该这样跟我说，客户都还教他呢。 对，因为他客户也有客户。所以那个客户也是一个老的 啊， 所谓的 也有经验 企业家哈。 是是是、 啊、对。 对呀、啊。 但是他现在呢就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说那是一个过程。 一个过程， 是真是过程、 啊。但是在这个前期暴露的越多越好哈、啊。好，我们即将。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救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千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徜徉四季书海，邂逅书香盛宴。第8届北京阅读季期待您的参与。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19个重点阅读品牌活动，16+1区特色阅读品牌与您共享阅读之美。300多场阅读活动，100余家新型阅读空间，带您接力挑战阅读马拉松。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心理专家白成刚老师。白老师您好。 您好，您好，大家好。 我们从最近热映的《头号玩家》这部电影啊，来看看怎么来破啊社交恐惧的障碍。有人说了，我对社交不恐惧，我在社交圈啊，工作也好啊，这个同学啊、同事啊，或者是这个跟陌生人的交流啊都没有问题，但是我就不愿意。 嗯， 我除了有必要的社交之外，我不愿意过多的社交。您怎么来看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 你刚才讲的蛮好的呀，我就不爱吃这个菜，我能不吃吗？当然可以啊。 嗯， 但重点就是不要影响到你对于这个营养的这个吸收嘛。 嗯， 那但是过度的偏食，那对小孩的成长会有伤害，对大人当然也会有。如果没有伤害，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没有什么不行哈，所以我们就要去界定所谓的你刚刚说的社交恐惧。那我们要界定一下恐惧，如果你到达了恐惧，那你还偏食偏废，那我觉得就需要调整一下了嘛。 嗯， 对吧。好，所以其实恐惧就是说我们对某一些客体，我们说的客体就是除了你这个主体之外的客体哈，或者一些处境哈，你会有一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那这种恐惧感跟实际的这个危险是不对称的。 嗯， 不对称的。比如说我害怕香露你会杀了我。 嗯， 但是你是我的朋友啊，你没有任何理由要杀我。所以当这个恐惧感出现的时候，他心中他真的是害怕，那这个就称之为真的是会恐惧了。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他有时候会发生这种焦虑。 嗯， 这种焦虑还伴有这种所谓的一些神经的自主神经的一些紊乱的一种症状，或者是说他这个焦虑到他还影响到他的生理，有些人是脖子颈椎，有些人在心脏，有些人在他的腹腔哈等等，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就引起生理上面的疾病了。当然因为他去看病的时候，医生说他这些没有太大问题，就是说你压力太大了，你焦虑了过多了，这种由这个恐惧引来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了。因为这个恐惧会伴随引来的是叫焦虑。还有一种就是社交恐惧会有伴随的一个重复性的这个回避行为。他只要一出现人多，他第一件事也不管你这个状况什么，他就逃，就往后缩。所以这个重复性的这种持续的这种回避的行为如果过多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去判定他是属于这种社交恐惧啊。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个恐惧是过分的，就我说的，我觉得香龙你会杀了我，我也知道，哎呦，我这想法蛮过分，他是我朋友，他不会，但是他好像应该会，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拉扯，不断的焦虑，那这个东西也是不合适的。 哦，第四个就是说， 我知道有些是我自己心里想出来的。 对，那你还觉得没必要？ 嗯， 我没必要，我觉得这个我是不是想多了？ 越往左，越往右。 哎，对，左右左右，而且但他没办法控制。 嗯， 哎，我就真想一下那样，所以他就会焦虑嘛。对，这个状况如果有的话，那就比较符合了这种所谓的社交恐惧的状态。 而这一切的源头， 嗯， 是因为他要和人进行面对面的， 嗯， 这种 交 流吗？ 对呀，对呀， 嗯， 他需要的呀。 嗯， 对，所以就会产生。所以你说我社交不恐惧，你不恐惧是什么概念？我们刚才就把那个四个你可以打开来定义一下，你所谓的不恐惧是真的不恐惧，还是你不想面对呢？ 嗯， 当你有刚刚我说的那四种状况或特征的时候，那你就是事实上你是恐惧了呀。 嗯， 因为已经都产生焦虑了呀。 哦， 对啊。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场合的不同？比如说， 嗯， 我就恐惧和异性，啊，我就恐惧和某种身份的人，比如说老板、老师。 啊， 某种权威感的人， 哦，嗯， 或者说我就恐惧一群人当中， 嗯， 有没有这种细分？ 有的，有些人是所谓的这种对人群哈，广泛一点来说哈，他是对人群整个，我只要看到人我就讨厌，我就害怕啊，所以他就会对所有人都恐惧。 嗯， 那有些人的确就是对老板会恐惧，或对领导恐惧啊。待会儿我可能就会讲了这个案例啊， 嗯， 或者现在讲也可以哈。你知道吗？这个人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他是因为跟老公的感情的问题， 嗯， 他来找到我，然后别跟他讲讲讲。但是这个人是位居哎很重要的一个公司的这个职位，那也算是公司的这个所谓的合伙人之一， 嗯， 啊，也拥有公司的这个股份。那但是他跟他周围的人，他也有一个竞争的关系啊，平行的竞争的关系。所以呢，他当初来找我的时候，哎。他也是在那个非常美好的杭州工作哈，那也做的也是比较压力大的工作哈。那他找我的时候就说他跟他老公是两地分居，他在杭州，他老公在北京，他觉得他好焦虑，他觉得说怎么办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感情哈。那当然了，这个我说分居两地是难免的，但是他每个礼拜六礼拜天都会跟老公见到面。不管老公去或他回北京，都会见到面，所以我怎么听我都觉得这个不太像是他主要的一个焦虑的来源了。 嗯， 啊，后来我说没有问题，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部分，我就陪着他哈，为他咨询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跟他谈工作，谈到工作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所谓理性的人，那就是他做财务的， 嗯， 所以他的脑袋里面在只要一涉及到工作，他那个。工作那个劲儿啊，那个状态就出现了，所以在跟老板在对答的时候，哇，就是所谓的据理力争，或者是所谓的在为他定义的那个为公司来把关，因为财务很重要啊， 嗯， 老板可能为了一些业务等等，他会做了一些不合格的事情，但是他会据理力争，而这种据理力争，他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太会去交流。他直接就讲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我老板跟我是这个就像哥们一样的，他是会听得进去了。我说是，再听得进去，这个你讲话这么直来直往的哈，再好的朋友心里也会不好受不舒服。我是这么点了他一下，他说哦是哦，怪不得有时候或者是跟这个老板有时候在沟通一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或一段时间，老板就会把他有点像半冷藏一样，老板都不想再去面对他了， 老板有社交恐惧， 老板就很害怕他，就觉得说哇，这个人怎么啪啪啪啪啪讲话那么的直白，然后又直接点出他的问题，嗯，而且还点出的还真的都是问题，让人无言以对，你知道吗？有点这种感觉， 嗯， 所以后来他说，你看老板他也觉得我说的合理啊， 嗯， 但他为什么不继续跟我沟通？我说对，你想想看，为什么你讲的合理，别人还不愿意跟你沟通？难道是我这个讲话太直白太冲了吗？直白不好吗？我这么真诚不好吗？哦，这他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应。我真诚不是不好啊，我重点是你表达的方式呀。你怎么跟我们老板建议的一模一样？我说那就对了嘛。你看，你想想看，为什么老板要这么跟你建议啊？ 嗯， 哦，就是他在这种跟人的交流上面，他甚至为了这个问题，他跳过好几次的槽。 嗯， 他是身居要位了，但是他这个跳槽。其中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他的这个顶头的那个上司是没有办法相处的，即便是好朋友，但是他没有办法相处。其实他是有这种焦虑的状况，或者是跟人社交的这种障碍，只是他不知道。 我怎么感觉他老板对下属有社交恐惧？ 对，没有，老板对下属有直接的恐惧，我不要再面对你了，因为你真的太恐怖。那后来他慢慢慢慢的，你知道他真的会，他想到要去跟他老板沟通，他就会有障碍。他我到底这个话该不该讲？ 嗯， 我说我们该讲，但是我们怎么样换个角度讲？ 就他意识到他跟老板的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跟别人交流的问题的时候，他就会有障碍了。 他慢慢慢慢就理解了以后，诶，有几次他就跟我说，诶，我试着啊，我就拐个弯跟他说，他说诶，他就达到了他的目的。我说你不要忘记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你要老板，你给老板做这个建议，你拐个弯跟他说的话，那他就也许就接受了嘛。他说的确他就接受了。 嗯， 那另外我是觉得有一些这样的人，你看哈，他们都是身居高位，但他们的确，你看像刚才那一位您提到的那个也是啊，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要克服很大的一个障碍然后去面对，但是他们对自己都有要求的，包括现在很多人都很有成就，但是他们依旧对于上台也好，对于去面对权威啊，他们还是有恐惧感的。 嗯， 这些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哈。嗯，所以我才会说这些人会有社交恐惧也好，或者说对某一些特别是对领导的这种恐惧也好，其实他们对自我的要求是 很高 很 高，对，很高的。所以我当时我就劝他，我说其实说真的，这公司是你的吗？他说不是，他说他有这个股份啊，老板又给他一大笔期权啊。我说好，我说这公司是你的吗？不是。那好，那你要思考一下你的这种跟老板对着干的这个目的最终是什么。我说如果是希望为公司好，那我们换一个方式坚持的去做，那如果不是的话，你有你自己的生涯规划的话，那我们好好做一些规划，但是如果对于这个领导的这种恐惧你不克服的话，其实你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还是会有这个恐惧嘛。 嗯， 好，所以我说那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思考他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生涯的发展的空间啊，就会比较会是这个原因，而不是只有因为 嗯 所谓的这种恐惧然后对干然后离职，不是这样的概念了。 嗯，我听完我感觉就是说解决这个社恐的问题啊， 嗯， 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理性的思考。 嗯， 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呢，基本上是让他走出原来那种感性的误区，进入一种理性的思考，什么职业的规划呀， 嗯 啊，或者是说你个人角色的这个定位啊啊，嗯，等等哈。 哦，这是一个过程。原本这个人他，我说他是学所谓的财务方面的，所以他的这个逻辑性跟他理性的这个思维是很强烈的。 嗯， 但是这个理性的思维强对他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他非常缜密哈，精准哈。但是对于人的相处上，不是黑就是白，我说是灰色地带太多了，你不能这个不是好人就是坏人，我觉得世界上有好多种人呐。 嗯， 所以他就是总是很理智的去把人一分为二，当然这跟他的从小的这个家庭生活环境有关，所以在整个咨询跟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也谈到他的原生家庭，让他去看到了一些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这个人不是坏人就是好人哈。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这种理性是用在他的工作上面，那他的对人的理解跟感性的部分会出来，然而让他最终走出来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交恐惧障碍是，我要先要减少他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嘛。 嗯， 对，这个冲突是因为他太矮板的去跟人对话啊交流，所以把这个东西放柔软了之后，当然进入到另外一块，我要带他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你思考清楚你今天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冲突，是因为你对自己要求很高，期望很大，但是这个期望合不合理，公司是不是你的，所以我会带他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你自己的生涯规划有没有，当你想清楚了，他说我真的我要辞掉这个工作，好好放我自己放假放个半年。所以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他这个冲突也好或者是恐惧也好，慢慢慢慢在消失的过程， 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它是一个过程的，不是说纯然的理性或者是感性的这种思维的转变。 嗯，这是您谈到的其中的一种啊，或者一个案例，但我想可能每个人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有这个障碍的朋友要解决自己的问题，还是要有不同的入手的哈。 对，我还是强调，就是说我们很难做预防。比如说我没有恐惧，我去预防看一下心理医生，哎，我有没有恐惧，我会不会陷入，现在我们没有这个状况，或者是找一个心理医生来梳理我们的情绪，我们还很少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来求助的哈。一般都是出现问题了， 可能是觉得什么，包括他的乳腺啊，或者包括颈椎啊出现问题了，或者是跟这个另外一半上司的冲突了，很让他工作上面过不去了，生活婚姻维持不下去了，才会来嘛。那来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才会发现了他这些问题，对，我们才会知道了，否则我们去很难会知道他有这些状况的，他也不会去察觉的。 嗯， 对， 你自己觉得不舒服了，那就找原因吧。 是 这个原因，是这个意思哈。 是。 嗯，同时我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心理学的专有名词，叫回避型人格障碍。 嗯， 刚才你也谈到了啊，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回避，是吧？躲避。 对。 哎，那也有人问说，这个社交恐惧和回避型人格障碍是一回事吗？ 离不开恐惧这两个字啊，社交恐惧，对吧？恐惧它是就会是属于焦虑的一种，社交恐惧症它属于焦虑症的一种啊。那回避型人格障碍是属于人格的障碍，比较麻烦一点的。 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概念。 好，所谓的这种，我讲的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社交恐惧症，他会想起以前他是个害羞的孩子，害怕与人接触，对于人的社交他会有一点恐惧感，好，这叫社交恐惧。但是回避型的人格障碍，他是从他们打从记事开始哈，有记忆开始，他们就有严重的或胆怯的这种退缩的行为。 哦， 对，就他的人格里面就是有这种血液里面带的这种因子了，所以我会认为说，这种所谓的回避型的人格障碍是比较严重的。 嗯， 对。那而且社交恐惧，他有时候会限于某一些特定的一些情境。回避型的人格障碍是你这个人人格是带着这种所谓的基因吧，或带着这种症状倾向的时候，它是会影响你的每一天的生活的。 嗯， 对。 哦，那也有可能就是说回避型人格障碍的表现方式也有社交恐惧的那些，有吗？ 基本上是的。53%左右的回避型人格障碍，它是符合社交恐惧症的一些诊断标准的。 嗯， 对。那70%的社交恐惧症是符合回避型人格障碍诊断标准的。 哦， 对。所以也就是说，他们之间会有相互的影响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或你的家人或孩子啊，有这种回避型的人格障碍的话，那我觉得这个都是要立马去就医的。 嗯， 对。那你有社交恐惧的话，我觉得啊，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有机会去做一些所谓的引导，他也愿意比较愿意去尝试，当他发现诶克服的方法有了，他愿意去尝试。但是我们刚才讲了人格障碍就牵扯到他人格的调整部分，这个可能就要更费力一些了。 嗯， 对。 好，当然这个人数应该还是少于社交恐惧的人数吧。 是因为社交恐惧，特别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网络上的虚拟上的世界更多了以后，其实我们有时候分不清楚我们是不是社交恐惧，说真的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只是我不喜欢跟人接触啊。有些人那你有社交恐惧，我不太希望把人定义这样子。 我不能随便下标签，就是刚才您谈到的， 是 自己有这个难受的感觉了。 对。 然后呢你再去找这个专业的人士去进行咨询， 对， 最后才能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来。 是，就别给自己老贴标签，或你我刚刚说的有一些标准，就是你会觉得对方是要害你了，但是对方没有，然后你的朋友说你想多了，你就发现怎么这么状况怎么这么多的时候，你就需要去思考一下，你才会去思考一下你是不是有所谓的啊社交恐惧啊之类的。 刚才您谈到这个贴标签啊， 嗯， 会不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我英语不好，对，所以我不说，更不好，更不说。 对呀，这就是我说的，你当你有社交的恐惧，你开始不断的说这两个字，哦，对，我有社交的问题，我有恐惧。你越说，你就越不敢去尝试。当你要去尝试，脑袋里面就想起了社交恐惧这四个字，你就陷入了这个恶性的循环。所以，其实我有非常多的案例，他们是有这种所谓的社交恐惧或与人接触的恐惧或幽闭恐惧各种不同的恐惧，但是我每次在给他们咨询的过程中，我都刻意的去回避这几个字。 嗯， 我说哦，你是有点害怕是不是？我就会淡化这样的东西， 哦， 让他觉得这不到恐惧，不到焦虑，就是害怕。 他们怎么不恐惧你啊？ 因为我来帮他们了。他们知道他们付钱的不能恐惧我。对， 哦，哎，你看很有意思的问题。 对啊， 就是你看我付了钱了，我就不恐惧你了，或者说我有求于你，我就不恐惧于你了。 没错，所以你看我也会举他，我说我也问他们同样，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怕我呀？ 嗯 嗯，可能是因为我就是要来治病吧。你看，当他有个目标出现了， 要去执行了，你看这些恐惧慢慢会消失了，而不是说我一直定睛在这个恐惧上面，恐惧你就没办法，你就有个目标出现了。所以对于这些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个他可以去操作的目标。 那就把要和每一个交往接触的人当成是解答这个问题障碍的一个人。 嗯，你还得付钱给他才会有用。 就是当成练手了啊，陪练是吧？ 陪练。其实这是一个、对，他就放轻松很多。 在节目最后啊，我们再来谈到一个稍微学术一点的问题哈、就是不管是社交恐惧也好，还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回避型人格障碍也好，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定义的，或者说呢，相关的名词在不同的国家的这种心理学里面哈、有的有，有的没有。那您怎么来看，就是因为中国嘛，和西方社会环境啊，包括历史、成长环境、经济水平都不太一样啊。 是。 相关的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可以用一种同样的方法来解决，或者是面对，或者是同样的标准来定义吗？ 国外它这个所谓的疾病诊断分类是做得非常细的。对，他们更早进入到疾病的管理分类上面。中国是慢慢逐步的去把这些东西落实的。社交所谓的恐惧哈，它在英文上面它会比较偏向于你的所谓的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就是社会的这种焦虑的这种 disorder， 就是有点紊乱，它还是属于一个现象，它不是一种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度还不比这个回避型人格来的大。哦，我就再次补充一下你刚刚问的问题，因为回避型人格它属于人格障碍，人格障碍很多是已经到了所谓一种神经症的问题了。对，那这个神经症的话呢，它就需要去寻求所谓专业的帮助了。对，反正我是 同样一个人，他会不会因为两个国家的文化不一样，或者是说这个标准不一样，在中国看没事，在美国看就有事，或者说在美国看没事，在中国看有事，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换个环境他可能就好了，有没有可能？ 太有可能了。我的一个客户就是说他的孩子在中国就被诊断成这个叫做，我们说有一种叫多动症，另外一种叫抽动症，就是他会一直比如说耸肩眨眼上课，那他就有压力的时候他就会有这些动作，这叫抽动哈。那有的是说是遗传来的，有的是说因为后天刺激才发生的哈。现在越来越多孩子有这种状况啊。那在中国诊断出来啦啊，诊断出来以后呢，那我们就要了解他为什么原因嘛。聊的过程当中，他读的都是很好的学校，才会有压力嘛。不管这个所谓的这种竞争的这种方式，不管人与人之间的丑恶等等等等，看不惯老师行为什么等等一堆的。他说他的孩子说那时候14岁，他说想去美国。他说我就问他为什么想去美国，他就说那边更自由，那边不会对这个学生有这么多限制。我说 OK， 值得一试啊。我说不过你要先做好了你去到那边的时候的方面准备嘛，也要先打个强心针，万一不行那你要回来，那你得面对压力先哈。我们尝试好，不是说到哪就到哪。诶，结果他真的就去了。去了以后真好了。真好了。而且在学校的表现，现在他高中也被这个所谓哈佛大学还有几所非常好的大学都给他发这个邀请函了，让他去来我们学校读书吧，就是他的在功课上面的表现就会如同以前在初中的时候那么的优异了。而不是因为情绪，他当时情绪不好跟抽动症发生的时候，为了这个事情还休学转学然后一直一度没有办法读书了，很严重了。后来到了美国就好了耶。你说这怎么回事啊？社会环境人文的这种方式那当然会有不同，但是这有一好没两好，他到国外去他父母又担心他的这个枪支的这个问题，还有这个所谓他的性上面的问题，因为在国外毕竟这个还是比较糜烂一点或者开放一点，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有一好没有两好。 从您刚才所说的这故事当中，我能感觉就是那我们得换一个环境。 有些人是合适的， 是吧？ 有些人是换了以后他还是不是因为环境，而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我刚刚说的，如果你本身就是回避型的人格，那你换了再多的环境 也没用， 其实事实上那个效果不大的啦。 其实就是有些时候我们的这种社交恐惧啊，是不喜欢我们所身处的这个小的团体、公司或者这么一个组织的文化。可能你换到别的地方了，就像刚才您说的，我换一个班、换一个学校， 对， 这事儿可能就好了。我在一群能够接纳我的人身边，可能这种问题慢慢也就会被消融。 对对，的确他当时选择了到美国去，他就是他自己很认真嘛，所以他研究了这个美国的文化跟中国的文化，特别在初中那个时段跟他要升高中那个时段有什么样的差异。他就是说在美国他们的学习的方式，甚至是组大家一组来分组讨论，而不是说学生坐在下面老师站在上面那么权威的方式，所以他自己研究过的。 嗯， 哦，那他就选择去了那个地方，诶，他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他被一种尊重的方式了。 嗯，但我们不能每个人都选一个地方去读书，或者说去换一个更好的理想的公司去工作哈。 是， 当然可能也像你说的有一好没两好， 真的是 也会遇到其他方面你可能不能想象的问题。 对，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不能逃离，还要立足于眼巴前的这样的一种工作生活啊和这个压力的话，该怎么解决呢？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 嗯，啊，好， 刚才白老师已经谈到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我们跟大家总结一下。首先就是不要随便给自己贴标签，这个是最关键的啊。 对， 要不然的话陷入恶性循环。此外呢，就是多创造机会，不管是兴趣也好，还是说你自己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走出去啊，走出去，和不同的人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交流。在交流的过程当中， 嗯， 你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各种对象。 对，各种对象。 嗯， 哦，对，这里补充一点，就是说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就我逼着我自己每一天一定要去，不用不用，你如果说这一个礼拜或者你再不行你一个月你能做到一次，你就给自己鼓励一下。 嗯， 不要这么苛刻的对自己。 对，或者是你把它想象成你工作的一部分。 啊，是是是。 压力就会轻松了，小了很多哈。 对。 如果是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一些这样的问题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你和别人交往的方式是否有问题哈。 是。 不管怎么说呢，就是我想真正有这样的一个在心理学上定性的社交恐惧的人也许少于很多人自认为自己啊是这样一个类型的人数。 你说的非常非常好，很多人就来到我面前他说我有社交恐惧，我有抑郁症，我什么什么讲。我说那你表演一个给我看，他又表演不出来。 表演。 对，我说你演一个给我看啊，他又表演不出来。 嗯 啊，有些人很夸张的会说我已经失眠，我已经整整一个月没睡觉了。我说我天啊，那我在我面前应该是个人干了，你知道吗？我说你还看起来还蛮这个滋润的哈。所以他们很夸大的会去说这个东西。 对， 嗯，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世界还有你自己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嗯， 明天依然很美好。谢谢，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 107.3，明天再见。 哦，真是愉快，你还如此想。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科技让生活更加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翟立新。科技让生活更便利，创新让城市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科委主任许强。让科技给我们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健康，给我们带来新的变化。 我是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张博旭，希望能够让大家真正感受到高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变化和大数据给大家带来的便利，让大家能够分享发展的成果。 FM 107.3 107.3 AM 1026， 这里有实用的资讯， 这里有权威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千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麦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